我最亲爱的。 Can't stop the feeling. Can't stop the feeling. Don't be afraid to cry. Oh, 情何必非得那么完美 Oh yeah Open your mind Can't stop the feeling Can't stop the feeling 今天就越来越快 Oh say me fine No one can stop me No one can stop me Stay on the way 却总是在重演最初疯狂，还剩一点。或许沉默能过好明天，但这并不是我想要的。当天色。 那天晚上，我吃安眠药，先睡着了。 钱呢？别慌。还狠，我就弄死你。 小水说一开始就看他们手里有刀，后面发生什么我都不知道。 扑朔迷离的入室抢劫案。 要是那天晚上。 是无中生有，还是蓄意已久？ 我觉得我跟乔薇，我们俩过不去。 纠缠不清的背后真相，究竟是敌是友？ 你帮我查个事儿吧。 是吧？ 我就是觉得有什么事儿，我不知道。